总要好过一切都成空，所以我每日每夜的想起你。

请带我走进你的眼睛，当你看着我，我就是最真实的自己。爱是水做的你，每当我想起，温暖身体，静静的香味。 这首《水形物语》周深的美声唱腔营造了一种唯美的意境，让整个感觉更加的飘渺空远。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这首榜上歌，由方文山作词，罗宇轩作曲的《云裳羽衣曲》。他依然用他仙气袅袅的声音给听众呈现了一幅唯美的水墨风情画卷。 而缘分却太浅，我的爱恋情